Part 2. Listen and respond. A. Listen for the hint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一，我要一杯热茶。 你要大杯的还是小杯的？ 小的。小姐要大的还是小的？ A. 小的。 B. 大的。二， 你要内用还是外带？ 外带。 好的。 小姐要外带还是内用？ A. 内用。 B. 外带。三， 那只手机5000块钱，太贵了，我不买。 他喜欢哪种手机？ A. 贵的。 B. 便宜的。四， 这个包子不热，请帮我微波。 他喜欢的包子是 A. 热的。 B. 不热的。五， 爸爸的手机能照相，可是不能上网。 爸爸的手机是哪种的？ A. 能照相。 B. 能上网。